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蒋瑶，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新时代新北京。 大家好，我是歌曲新时代新北京的曲作者刘汉杰。如今新时代的北京聚集了许多来到这里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这首歌反映出了年轻一代对北京的祝福，希望北京越来越好。在此我祝福北京秋来意绪，繁华依旧。 我们爱是吃火肉，我这里心的快乐，我们怀的是未来了，我内心中化情深一刻，我们化作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建设，我们怀的是继续翱翔银河。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是的，我在浪潮。北京时间4点，下午4点02分，你在哪里？这里呢是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大家好，我是韩丽。对，每到星期四星期五呢，我就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听歌。今天是星期五，哎呀，昨天都没有跟你互动哈，所以今天特别开辟了新浪韩丽微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呢，音乐盲盒点播来喽，为您准备好了12首歌曲，各位想点播什么呢，都可以从序号中告诉我，有点像音乐之书，也许每一首歌当中都会透露着上天在今天带给你的好愿望。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办公室的麦麦，嘿，从第一首到第12首你选一首吧，他说我选第3首，我说第3首年龄比你还要大呢，他说是吗？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来自陈百强的歌，这可是我在初中时代非常喜欢的。好音乐真的可以长命百岁，可以很多很多年之后依然被我们记得，比如这首神仙也秘密。 只有八仙心古老，只识一个天，巡逻天庭永无变迁，八字举世发展，但脚下有日却失足，从云上跌到凡尘， 看到仙女， 睇到 TV 播粤语片， 加通灯识得闪， 移民玉莲氹氹转，然后决断要变族人不归天，移民日日行商店， 仲要立碑， 头发要几乱。天庭有个小仙，为找那开 开心的白线，云层飘落，降到海边，即刻感觉新鲜。哦，漂亮美丽俏娇娃， 年年话去睇龙船， 永不满意。 娇娃 T 恤半露了肩， 小仙子落落 乱，移民欲念氹氹转。移民日日行商店， 仲要合边， 头发要卷乱两寸。 一首1988年由陈百强演唱的歌曲呢，送给年龄哎呀比他要小的麦麦，但是他真的是人小力量大。不光是这个节目呢是由他策划，同时呢他还有很多新的动作。这里呢要特别预告一下北京乐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秋节目啊，中秋节的特别节目，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月光音乐会，各位敲黑板记重点，就是在中秋节邀请了专业实力的歌手亮相双直播间，就是大家既可以看又可以听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加多媒体的视频直播间，与大家呢线上共度佳节，用音乐传递温暖，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全新的直播间的新玩法呢，就会打造出全新的月光双舞台，中秋节当天在家里在路上都可以实时的收听和收看。那有歌手谁呢？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等歌手加盟，9月21号晚上6点到8点敬请期待。总导演、总策划麦同学，厉害厉害哈。同时呢我会在这个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就是我们这个电台月光访问间呢担当主持，麦麦呢会在月光舞台视频间担当主持，各位有空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个下午呢你也可以和我啊在一起互动一下，不光可以点歌，同时也可以把你最喜欢的歌手他们的第一首歌，让你一耳定情的第一首歌，可以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告诉我。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来自陈百强的《神仙也移民》，就是我初中时代一耳定情的歌，傻掉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 MV， 他穿的绿色的夹克衫，多少年过去了，所以有些东西它真的没有办法被时间轻易的覆盖掉。我相信好的音乐也是这样。欢迎来到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的摩天轮版，毕竟是做了很多年点歌，好想为你继续送歌啊。下面我们要拆的歌呢，真的是在今天的好天气当中听上去超有感觉的，这是大家也一定会唱的一首歌。有没有拆八号的朋友来收歌？我说过吧，这首歌你一定会唱。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送给这位朋友。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想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 在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蓝 tree。 有多少人跟着这首歌唱了起来呢？太有感染力了，而且尤其是副歌部分哈。继续来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老朋友梦之旅1635，他说天这么好，我们拆个七吧。刚好 YJX 镜子啊，他也想拆七号。歌曲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带出的《爱的飞行日记》，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喽。不过大家明天还是要上班，上了一天班就会休三天，中秋节要到喽。而且呢，中秋节这一次，大家如果是没有别的其他的安排的话，在家里无论是吃饭还是和朋友聊天，打开收音机听听北京乐广播，或者是到新浪微博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月光音乐会啊，都还是不错的。特别要介绍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中秋节特别节目，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月光音乐会邀请专业实力歌手亮相双直播间，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多媒体视频的直播间，与大家线上共度佳节，用音乐传递温暖，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全新直播新玩法，打造月光双舞台，中秋节当天在家里在路上都可以实时收看和收听。歌手呢会有郁可唯、菲尔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等歌手加盟。9月21号，请在你的日历上画好，晚上6点到8点，敬请期待。刚才那首歌呢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还没有把他的这个祝福和大家分享哈、这位叫做 YJX 镜子，他说今晚我的好闺蜜就要出嫁了，挺感慨的。我们同分考入了同一所高中，进了同一个班级，同一个宿舍，高考呢也是一起啊，分进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天哪，现在我们已经毕业走向社会工作4年了，微信上啊、或者是碰面呢，大家都会大聊特聊的，很有缘分。有时两个人呢坐着没话说也不会觉得尴尬，真心祝愿他婚姻美满。我们开始于7班，所以刚刚呢就抽了一个7号歌，来自周杰伦的。继续来拆音乐盲盒，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现在看着好天气也想点歌的话呢，都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当年的点歌节目现在每周会回来一次了，就在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摩天轮版。我是巧克力韩韩立，尽情飞扬。你好，他是我点9号。最近呢认识一位新朋友，聊得很开心，哎呀，明天晚上就要见面了，既兴奋又紧张，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希望是我命中注定的有缘人，希望明年中秋我们两个一起过。这个幸福的种子已经埋下了，马上你们就可以接硕果累累、花香飘飘的甜甜的爱情，送你花香。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想藏在就像我的爱， 浪潮 Listen to Wise。 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就像我的

一首歌真的能唤起很多跟他相关联的记忆。在下午时分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那些年我的代班时光吗？从来没有想过2021年的9月份我会在阳光下又出没了。所以在微博上也有朋友说，韩立听到你的声音吓我一跳，不要害怕，要适应一下。以后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呢，都会有时候听到我的声音。继续为大家拆盲盒，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好运小猫想点播的，他说我想拆一个5号盲盒，我想送给我的朋友 D 小姐，她最近呢工作很忙，我要祝她有一份好心情，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中秋假期快乐。这首歌叫像极了。 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进树林里，熟悉的地方想起你，觉得上映记忆犹新，画面脚步离你我都在犹豫，才看起来像极了爱情，你我却不靠近，就像极了爱情，虽然第一次见你我们都没有刻意，想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接入你心，了解你的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进树林里，这像极了爱情，像极了爱情，虽然第一次见你我们都没有刻意，想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接入你心，了解你的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进树林里，这像极了爱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进树林里。 永斌的很多歌都非常受广告商的青睐，而且在不快乐的时候听他的声音，真的有一种这个朋友好会搞气氛呢。嘿，你会惦念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要为他不开心的时候送上一首歌，这个确实像极了爱情，音乐之书真的会有一些暗示。第六首歌是来自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强朋友想点播的，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新歌《爱咋咋地》。 走，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我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还没有看透。有人说，如果爱就长久忍耐， 许你还能忍受。我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不必太追究。有人说，因为爱才能去忍耐，你和我为彼此存在，有人爱才有未来。所有高深的道理都讲给别人听，就像当想走，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我想告诉你的。 收录在李健的最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可以说是让很多哈听他慢歌的朋友觉得哎还挺惊喜的一首歌。这首歌的风格呢，就是偏七八年十年代的那种摇滚乐式的歌曲，朗朗上口的具有反思式的歌词呢，看似前后矛盾呢，但又有内在的逻辑啊，轻松的旋律更适合表达自我的一些观点。对，在这个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假期的时候哈，是应该听点轻松的歌曲。当然有些难以释怀的东西，音乐真的会帮你慢慢的放下。这样好的天气还有马上到来的假期，我们有什么理由让自己继续纠结呢？如果真的翻越不了这块心墙的话，那就先放一放。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窗你 上融化。 郭靖带出的心墙是盲盒的四号，我们也带给发来私信给我的小薇朋友，谢谢你一直听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也会继续奉送好的节目。要说我们的小兰哈，这个官网北京音乐广播也很活泼，她说我都选一啊，哎，你别说第一首歌还真的是超级好寓意，现在好多了。盲盒当中还真的就是这么一首英文歌曲被北京乐广播我们的小兰啊给点中了，这也是想代表北京乐广播送给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我们一定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大前提是要脚踏实地相信自己。星期五下午的摩天轮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虽然接近尾声了，不可思议哈，只剩下一首歌了，但是晚上的9点呢，我会继续回到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星期五的男左女右，没错，星期四星期五我都会出没在北京乐广播，陪伴你一天中有3个小时。而且呢特别要预告一下，大家明天呢上班，接下来的星期六上班，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呢就要放假了，放假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北京乐广播为你准备了在中秋节的礼物，这份礼物呢可是一台又好听又好看的月光音乐会。来，各位，北京乐广播啊，北京广播电视台中秋节特别节目，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月光音乐会将会邀请专业实力歌手亮相双直播间，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多媒体视频的直播间，与大家线上共度佳节，用音乐传递温暖，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全新的直播新玩法，打造月光双舞台。各位记好时间，9月21号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我们会在这里陪伴大家。月光电台月光访问间的主持人是我，月光舞台的视频间的主持人呢是麦麦，所以我们都会陪大家度过一个特别的中秋节，希望到时候你也在哟。 这世上总有一个人深入我的灵魂，抚平聚散离合磨着出的裂痕，一起 起走到黄昏，看夕阳落成， 能感觉你是那个人，翻越我的心门，直到长日将近还一直在等，让结局完美的故事在我生命里成真， 都是因为你 我才看见自己， 也都是因为你 我才走到这里， 曾搭起一座桥 连接两颗彷徨不安的心，我们独有的默契再没有人能代替， 都是因为你 泪滴凝成星星， 也都是因 手心，恋人深藏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哦哦哦，早已经不会去强求，有什么能永恒？哦哦， 早已经不畏惧。 只要此刻你的存在，见证完全不离开， 都是因为你 我才看见自己， 也都是因为你 我才走到这里， 同搭起一座桥 连接两颗彷徨不安的心，我们独有的默契再没有人能代替， 都是因为 手心，恋人深藏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手心，恋人深藏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 杜德伟、林凡，因为你，所有你爱过的好歌，或者你错过的老歌，也或者是即将到来的新歌，都会在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推荐给大家。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小伙伴，同时呢祝各位明天上班愉快，稍后呢就是到了各位的假期生活了，千万不要忘了中秋节的晚上6点到8点来我们的月光音乐会。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晚上9点再来喽。 如果这同伴是反面， 浪潮 Listen to Y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刑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